眨几次眼睛，才学会飞行。夜空洒满了星星，但几颗会落地。我飞行，跟你坠落之际，很靠近，还听见呼吸。对不起，我却没捉紧你。你不知道我为什么。